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今晚一劇之本咧，继续会有我冯杰啦，亦都有阿饺子施淑婷啦，同埋有阿施钟燕诗喺度嘅。 Hello， 今日咧已经嚟到新一年嘅一月份啦，一月嘅九号。咁啊，同大家讲嘅一套劇本咧，哇，真系啊， 比较沉重啊， 系啦，好沉重嘅，为嚟紧嘅嗰一年咧带来好多灰暗嘅。但系咧，我哋即系呢一个戏咧，唔系净系灰暗嘅，我哋喺个灰暗之中，最紧要系揾到啲咩？曙光咯，希望咯，吓即系。 虽然呢套戏嘅曙光就最后都唔系真系好明显， 唔知系咪有曙光啦。 系啊，咁但系个名好明显俾你睇到就系冇曙光。 咁 系究竟个名系咩咧？ 系天堂无门嘅咁样。 有冇窗口啊？咁样 咦？可能有窗口 啊。咁佢嘅背景咧就系1944年啦，第二次世界大战啦，喺纳粹党里边发生嘅事嘅。咁系讲集中营啦，犹太人啦，男主角啊呢套戏啊，成日都会见到佢个好靓仔嘅样嘅。咁佢叫 做我睇到佢背脊多啲， 系佢背脊有个大交叉咁样，嗰件衫嗰度 就叫阿苏。好啦，咁点解会揀呢套戏呢？ 就係咁嘅。咁其实呢一个戏就发生喺波兰嘅，即係喺即係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最大嘅集中营里面发生。咁即係里面其实当其实当然好多人受害啦咁样。咁但係呢一月份点解咁特别我要讲呢个戏呢？就因为其实呢即係集中营被解放，即係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係完结呀等等。咁其实就喺呢个一月份发生。咁一月尾就係重光纪念日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喺一月呢去讲呢一套戏呢亦都系相当适合。而喺呢一个戏嘅佢个背景呢，佢亦都系喺嗰个集中营就快倒冧嘅前我諗几个月发生啦。咁所以其实你话佢话天堂无门，但系其实呢个门可能就系喺佢哋呢班人发生完呢件事之后先见到个门囉。 即系未有啫， 未有。即系其实应该译做天堂未有门㗎嘛。 起緊， 啱係起緊。 但係呢一个成件事呢，即係今次天堂无门呢个故事啊，成件事都是一个历史上面的事件去改编的，是吗？ 是没错。咁其实呢个古仔呢就围绕一班叫做特遣队的犹太人啦。咁其实在集中营里面呢，就即係佢一入到去呢就会被人分做几批㗎啦。即係如果你老弱伤残，佢觉得你冇乜用嘅话呢，咁即刻送去毒气室啦。咁有啲呢即係佢觉得啊，我要留啲人嚟做嘢嘅，例如即係要做苦工啊，或者好似我哋个主角咁，其实佢做乜嘢呢？佢就係负责将啲人送入毒气室度，然之后处理佢哋嘅遗物啊，处理佢嘅尸体嘅一个咁嘅人嚟嘅。咁佢哋咧就会喺啲犹太人里面拣啲比较强壮啲啦，即系挨得打得嗰啲年青人啦。咁佢哋咧就会叫，即系总之叫做升职做特遣队咁样样啦。咁然之后佢就负责系做呢啲污糟邋遢而德军系唔会做嘅嘢嘅一个咁嘅人。咁咧原来咧喺即系个集中营就喺呢一个1945年嘅一月就系被解放啦。咁但系原来咧喺1944年嘅十月嘅时候咧，真系有一班犹太嘅特遣队咧，佢喺个集中营里面就尝试起义，即系尝试去即系逃走啊，然之后或者即系尝试去打翻嗰啲德军转头咁样样嘅。咁呢件系一件历史事件嚟嘅。咁而呢一个古仔咧就系根据呢一个咁嘅起义嘅历史事件围绕住呢件事咧，而去发展出嚟嘅一个故仔啦。 其实嗰啲特遣队虽然话就系话升职啦，咁其实基本上佢哋系清理尸体啦， 系啊， 送啲同族嘅人去死啦，同埋佢哋两个月之后咧，其实佢哋都要死了。 冇错，即系其实佢哋都系知道自己系要死嘅。咁譬如你见到佢其中里面有一个剧情，就系嗰个大，即系其实特遣队都仲有个大佬，即系 有 个班长嘅，系 有 做个班长嘅。咁嗰、那个德军嘅军官咧，就俾张纸佢。70个人要命，听日就死。呢70个人，你俾70个名我咁样，即系其实你可以想象嗰班人喺里面生活就系，首先佢要将 即係一啲啲 同胞， 係同胞啦，活生生嘅，唔好話同唔同胞啦，就係、是、你見到佢哋係生勾勾噶嘛，咁佢哋咧送佢哋入毒氣室咧，仲要係會呃佢哋嘅，即係會話、啊一陣間咧會分派你去工場度做嘢嘅，咁你而家先不過就你哋污糟嘛，咁你先沖涼，咁啊除曬啲衫沖涼啦，咁其實入到沖涼嗰度咧就係、是、毒氣室，一閂埋就係出毒氣噶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佢要呃佢哋啦，咁跟住要之後處理屍體啦，然之後仲會發生呢啲咁嘅事，就係、是、你聽朝俾70個名我 ，OK， 我要佢哋死啦咁样样，咁就会嚟啲新嘅更加强壮嘅新嘅男仔就帮佢哋做嘢咁样，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呢一班人，佢哋所谓最即系点讲，即系最可怜一入去死咗嗰啲又唔系、又未死得，但系佢又知道自己就快会死，然之后喺死之前嘅呢一两个月，佢要做一啲佢好唔愿意做嘅嘢，好、唔单止系真系污糟邋遢啦，处理尸体等等，而系你谂下佢会对一个人嘅心灵做一个乜嘢几大嘅创伤嘅一样咁样嘅工作咯，咁就係一班咁樣嘅人咯，就係係啦，咁所以佢哋就起義啦，即係我講得最中啊，咁而咧喺個即係喺個真實嘅歷史度咧，佢哋都真係有十幾個人咧係逃走咗嘅，咁就好似即係我哋呢個戲嘅結尾，佢都係講話即係連埋個男主角啦，咁有一啲係可以逃走到噶嘛，咁但係到最後咧，歷史就係咧呢班人都係走唔遠，就俾人捉翻翻去集中營度，咁跟住就即係處決咗佢哋咁樣樣咯，係 啊，咁今次呢一個故事啦，《天堂無門》，咁究竟成個劇情係點樣咧？嗱，我哋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講一講啦。 一劇之本，主持鍾燕姿、施淑婷、馮傑。 我哋嘅剧本咧就喺《天堂无门》啦，头先咧都听到个背景咧就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啊，纳粹党发生嘅故事嘅开始咧，就系、是。嗰、那個男主角啦，亦都係猶太人，佢裏面嘅特遣隊啦，咁就係去清理屍體啊。其實佢一般工作啦，都係洗地啊、擦血啊、去搬運嗰啲一條條屍體啦， 赤 裸裸嘅屍體啊咁樣。咁其實佢都做慣咗噶啦，冇表情啦。咁但係咧，故事開始咧就係佢見到有個毒氣室。毒氣室裏面有個男仔呢死唔去喎，仲有呼吸喎。咁但係點知呢嗰邊嘅人呢，咁有個醫生嚟啦，見到佢未斷氣喎，跟住就活生生咁樣焗死咗佢。咁呢喺呢個時候呢，男主角見到呢個情景呢，佢突然之間叮一聲，佢好想呢為呢個小男孩呀，呢個男仔呢去有一個 一個正式嘅葬禮 啦， 即係根據返佢哋猶太教入面嘅一個葬禮都有啲特定嘅儀式呀，譬如佢唔知要幫佢抹身呀，要 誦 經呀，祈禱呀， 咁但係因為 入土為安呀， 因為喺猶太教裏面即係佢哋有某啲重要嘅儀式呢，就都唔能夠自己做嘅，因為即係佢哋都係好似即係我哋其實你諗翻，如果香港人咁樣，即係其實你要揾道士打堂齋嘅，即 或者牧師 牧師你就要祈禱啊。咁但係其實即係譬如基督教現代咁，你可以自己親自祈禱噶嘛，都 work 噶嘛。咁但係佢哋就唔係咁樣信法，咁佢哋一定要揾一個叫拉比嘅。咁其實即係拉比等於老師嘅意思，咁亦都係等於佢哋即係好熟聖經啊咁樣，即係嘅一個咁嘅人啦。咁佢就負責咧就去幫佢即係真係好好地落葬，就要拉比念嗰啲經咧先至得嘅咁樣樣， 咁都係為咗死咗嘅人之後嘅永生啊，咁樣嘅一啲以後嘅生活啦，即係死後嘅生活啦。咁呢個亦都係佢哋猶太教嘅一個即係宗教上面嘅傳統嚟嘅。咁所以今次嘅男主角阿蘇咧，咁佢亦都想幫呢個男仔，起碼知道佢而家死咗啦，但係佢一個好嘅葬禮，可能可以幫到佢上天堂啊咁之類嘅。咁所以佢就喺呢個集中營入面，喺咁惡劣嘅環境底下，佢要去揾一個拉比。然之后再去为呢个男仔好好下葬。不过呢喺呢个男仔佢死咗之后呢，其实佢係将会被解剖嘅。因为啲医生呢就係要研究咦点解佢死唔去嘅呢，佢就要解剖佢。咁但係喺返佢哋宗教嘅传统就要将佢好好下葬，係唔可以解剖啊咁。咁而当然啦，除咗呢个男仔之外，其他嘅尸体呢全部都係火化嘅。咁我哋都知道即係犹太教入面亦都依家呢就算係都唔係太认同火化尸体嘅，都係要入土为安嘅。 咁但係起碼就住今次呢個男仔呢，咁阿蘇呢都想可以做到一個宗教嘅儀式，幫到呢個男仔去好好咁樣下葬。咁而亦都係因為咁樣呢，就發生咗之後嘅好多事情啦。 嗯，咁其實係充滿挑戰性嘅呢件事。咁首先佢要諗辦法去得到呢個屍體先啦，咁佢要去揾醫生嘅幫忙啦，話啊呢、這個其實係我個仔，我一定要将佢安葬咁样。咁跟住医生同佢讲，嗯好啦，咁我帮你收藏好佢。 其实初初佢都唔肯㗎，佢就话你今晚有五分钟，搞咗一大轮之后，咁呢个苏都系唔放弃呢，佢就去偷嗰条尸。咁、于是呢个医生呢后咪先至话，哎好啦，你搵过另外一条嚟代替就得啦咁样。即係其实佢都中间有好多划船咁样先到最咪，咁佢其实就偷嗰条尸嘅咁样。佢一嚟就搵咗嗰个拉比系短苏嘅。嗰个拉比就讲唔使啦，你自己讲啦，即系嗰个拉比系唔肯帮佢做，因为佢知道，喂，冇人可以咁样土葬，然之后仲要拉比，边有拉比？即系我估佢哋就算连拉比呢啲所谓有少宗教领袖嘅人，其实佢都已经知道就系冇得搞噶啦，仔，即系你唔好搞啦咁。咁于是咧，后屘有人佢就打听到咧，就喂隔离营咧有个希腊嘅拉比，咁佢应该肯做嘅，咁样你试下去揾下希腊拉比啦，咁样，咁咧。得意嘅就係呢，原來你發現喺集中營都係猶太人，但原來佢哋呢係嚟自唔同國家，佢哋全部講唔同語言啦。你會見到佢哋自己都要翻譯嘅，成日都同埋唔明自己講乜嘢。咁所以嗰個希臘拉比後屘佢揾到呢都係搞一輪又唔肯認，跟住又唔知講咩語言咁樣，跟住先至確認到，我、哦、你就係嗰個拉比係。 但其實究竟係唔係呢 都冇人知㗎，即 係 我哋都唔知道。我哋又聽唔明。 係啦，個男主角只係話係咪拉比呀，佢冇人認佢㗎嘛，就算望一望佢。系定唔系我都唔识答你，我答咗你都听唔明啊嘛。咁但系最后佢就揾咗个男人，嗰、那个男人就好似系或者系当佢系啦，跟住就喂你帮我个仔打堂斋啊，唔该你啊咁样。咁但系嗰个男人咧就唔肯，傻咁无啦啦打咩斋啫咁啊？因为佢嗰阵已经系做紧其他工作啦，佢系铲紧啲骨灰落个海度嘅，因为即系。因为咁多尸体掟晒落个火度，咁有好多骨灰，咁要清理咧就全部扫晒落海。咁佢一直系做紧呢个工作嘅。咁而去到喺阿苏佢去揾呢个拉比帮手嘅时候，咁因为佢求佢又唔制啦，卒之咧佢就掟咗佢个铲落海。咁啊喂，咁嗰个拉比黐线嘅，跟住落海执啦。跟住啲德军就以为佢走佬啦，咁然后就开枪射佢啦，然后最后就捉咗佢哋两个翻嚟。咁最后咧阿苏咧都系揾唔到呢个拉比帮手嘅，因为呢个拉比最后就俾人枪决咗啦。死咗啦！咁佢自己咧就因为嗰个长官咧觉得哇，你系匈牙利人啊，匈牙利话几好听，咁所以我放过你。咁佢就咁就冇事，咁啊好好彩咁可以翻翻去自己嘅营地嗰度。 咁其实咧，佢除咗揾拉比之外咧，佢仲有另外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嘅，因为佢系都系喺起义嗰班人嘅当中啦。咁有一班人咧就即系当佢喺度好疯狂咁揾紧拉比，希望帮自己嘅仔有个好嘅葬礼嘅时候，咁其实其他一班人走去谂紧，喂，边度炸药啊？即系点样炸鬼咗？德军嘅营啊，咁样咁，其实有一班人就喺度密谋紧去起义嘅，同埋你知道啦，其实佢哋真系唔知道几时就死嘅，即系可能真系听日死咧。咁于是佢哋就即系哇，一刻都唔可以放过啦。咁而佢哋就知道呢一个苏咧，就识得嗰、那个即系负责。偷運都唔係嘅，即係我估佢係唔知點樣收集到一啲火藥嘅一個女工啦，咁喺個集中營嘅女工，咁於是就派你喂係得你識佢就去啦，去揾佢，跟住咁佢就去咗揾依個女仔嘅，咁都成功咁攞到火藥嘅，咁但係咧你見到啊嗰場戲又係咧，即係佢哋兩個見到面，但又唔準講嘢，又唔準掂大家，但係你明顯見到佢哋係識大家，甚至我懷疑佢哋係即係有愛情嘅成分喺裏邊，因為你見到個女仔對佢啊或者。即係 想拖佢， 想拖佢等等啊！咁但係因為唔准掂啊，咁樣咁就咁佢就拎咗火藥就走啦，咁樣。咁但係又因為咧，即係雖然佢都有幫起義嘅人做嘢啦，咁但係咧佢又因為佢好需要揾拉比啊嘛，咁於是咧佢拎咗火藥之後，佢做咗啲傻嘢喎。 嗰場真係好緊張，跟住佢就其實見到有一扎人又係將要去送落火坑，除曬衫啊，去要射死噶啦咁樣。 因為嗰陣係應該有架新嘅列車嚟到，咁一啲新嘅觸發。翻嚟嘅猶太人咧要送入集中營，不過咧就係話嗰個火爐咧唔知已經負荷過重啦，咁依家咧就唔掟入火爐噶啦，咁啊逼佢哋全部人即刻除衫，然後即刻槍決，然後掉落個亂葬崗入面咁樣噶啦。 係啦，咁呢個可以補充一下嘅就係咧，其實喺嗰陣時咧，即係嗰個集中營嘅情況已經，因為其實德軍已經係節節敗退噶啦喺出邊，咁變咗咧其實即係我估佢都知道個帝國就嚟崩潰啦，所以佢就要加速殺人咯，即係佢要快啲殺曬你猶太人，所以咧佢就日夜都。 係咁送啲人入去，係咁殺死佢。咁你見到就係佢哋本來分幾間噶嘛，即係你日間外夜間嘅，即係嗰啲特遣隊都有分啦。咁但係佢都話唔得，你叫曬嗰啲日間嗰啲而家唔准瞓覺夜晚，開 OT 啊，全部冇人準瞓覺，全部幫我殺曬啲人佢咁樣。咁你見到佢已經唔入毒氣室啦，即係唔需要再安慰佢哋話咩？一嚟到就除衫，跟住砰一槍，跟住就㧬你落個坑度。咁其實已經係去到一個咁樣嘅咁混亂嘅地步咯。咁你見到佢哋已經即係點講，完全癲曬嘅，我估係咁樣。 咁但係阿蘇依然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咧， 係拉拉比， 拉比，即係四圍啲槍聲已經係砰砰砰砰砰砰砰咁啊！有冇拉比啊？拉比啊！你係咪拉比？跟住佢就喺眾人當中揾到一個胡鬚邋遢嘅男人，跟住就話：你係咪拉比啊？那個人唔知講法文，你唔知講乜嘢。跟住佢以為係佢係拉比啦。總之我哋最後都唔知佢係咪拉比啦。 嗰、那個人係佢揾到兩個嘅，第一個咧就係佢問佢係咪拉比，嗰、那個人就冇答，但係個其他人就話佢拉比，但係嗰個拉比咧就即係嗰個人就唔認，咁就走咗。跟住第二個嚟揾佢嘅男人就話我係拉比，我係拉比咁樣嘅。咁跟住嗰個男人就信咗佢，佢係講法文嘅。咁嗰個阿蘇就信咗佢，然之後即係又將自己嗰件特遣隊嘅衫除俾佢著啊，跟住就諗住運翻佢去自己嗰度啊。 點知佢一除衫，人哋就一嘢立咗出去，啊、哎、死啊！要咁樣。 好彩有其他特遣隊嘅人就話：，我認得佢啊，佢特遣隊嚟㗎，佢喺混亂當中唔知俾人除咗件衫嘅啫。咁跟住咧，好好彩地咁佢自己咧，同埋嗰個自認係拉比嘅人啦，咁就一齊翻去佢哋居住嘅嗰個工作嘅地方嗰、那個營地。咁然之後亦都同嗰個拉比咧就講：，喂，我個仔喺度啊，你幫佢誦經啦，咁點？但係嗰個話拉比嘅都冇反應，係呆咁樣。 咁而同時咧，佢同一個陣營裏面嗰啲特遣隊人咧，就喺度好即係好激心啦。因為咧，請問啲火藥咧，哎呀死啦！原來頭先混亂之中唔見咗啲火藥啦。第一，第二就係你揾個咩人翻嚟？聽朝點名嘅時候會出事喎，咁樣。因為佢哋每一日都會點名咁樣樣嘅。咁跟住佢就喂咁，於是其實大家就開始你做乜嘢你呢個人咁樣樣啦。咁但係佢都決定唔得啦，要起義啦咁樣係啦，因為。真係唔得啦，因為佢哋知道即係頭先講過咧，咪聽朝有70個人死，咁就係佢哋呢一個營要有70個特遣隊人死，咁於是佢覺得唔得，總之聽朝佢殺我之前，我要殺佢啦咁樣樣，咁於是佢哋就決定 硬著頭皮都要嚟啦。 咁唔知邊度又揾到啲火掉佢哋，即係總之係 好混亂。 佢哋之前已經話收集咗啲武器㗎啦，咁啊唔知邊度收集翻嚟啦，總之有啲武器啦，咁就可以幫佢哋今次起義嘅。咁然之後咧，好啦，去到第二朝頭早，咁啊成班猶太嗰啲特遣隊喺度鏟。地喺度掘窿咁样，咁然之后就阿苏咧，佢又带埋条尸出嚟，佢带埋条尸出嚟做嘢，好谂住可以顺便入土为安啦。 仲要照顾埋个拉比， 系啦，个拉比完全唔知头唔知路噶啦。好啊，咁跟住就啲枪炮声开始啦，开始混乱啦，原来就开始起义啦。跟住呢个时候咧，阿苏都系话：喂，拉比，你帮我手诵经啦。拉比梗系唔睬佢啦，咁啊成班人一齐走啦。咁因为喺混乱当中，佢哋最紧要都系为咗要逃离呢个集中营啫嘛。咁然之后终于有机会佢哋走啦。咁啊逃走到去一个森林入面啦。咁然之后揾咗一个空旷少少嘅地方喺河边。咁然之后阿苏捉住嗰个教士孭住条尸，咁就同阿教士讲：你诵经啦，而家诵经啦。跟住佢自己喺度挖窿，谂住可以即系好好咁样埋葬到佢嗰、那个佢个仔啦。OK， 咁然之后个拉比讲咗几句，跟住都唔知道应该做啲咩，咁啊，我帮你挖窿算啦。咁样 系啊，喺嗰个时候就大家就知道佢应该唔系拉比啦，因为即系佢其实都有诵到几句嘅，但系诵诵下发现唔对路呢个人咁样啦。咁你见到阿苏当其时都系用个好愤恨嘅眼神掘咗佢。好耐，然之後咁個拉比於是就話：，你唔好嬲啦，我幫你掘掘窿啦，咁樣喺一個咁嘅狀態啦。咁喺呢個時候就聽到啲人同伴行過啦，跟住啲同伴就覺得你仲喺度挖呢個窿，你黐線嘅，唔好理佢，咁啊走咗嘅。 佢哋跳曬落河啦，跳流水去對面嘅河。 呢個都係真實事件嚟嘅喎，即係喺個歷史裏面就係講嗰啲人係真係游水過河嘅咁樣樣。咁所以佢哋就落水過河啦。咁喺呢個時候，咁阿蘇都仲喺度，係拉比都走埋啦，即係都游水啦。咁佢咧就仲。繼續掘窿喎，直至真係有德軍嘅腳步聲，有狗吠啊咁聽到，咁佢就先至走。但係佢走嘅時候咧， 都要帶埋佢個仔嗰條屍 喎。咁佢咧就揾啲白布麻布包住咗啦。咁然之後佢就抬住條屍，然之後喺個水度遊啦。即係你見到 人哋請力咁樣遊啦，但係梗係唔掂啦。咁你遊得唔遠啦，到最後喺佢自己都支持唔住嘅情況底下，條屍亦都離開咗佢啦。咁佢俾佢同伴救翻，去到對面。 岸，然后就一起匿埋咗喺对面岸森林入面嘅一间木屋 仔啦。 系啦，咁呢个时候就成班人喺度谂住休息一阵嘅啫。咁啊，转头唔知有苏联嘅军队定唔知其他人可以帮到手噶啦，喺度休息一阵咧，就转头再出发噶啦。咁啊谂住，咁喺呢个时候咧，咁啊苏一个人对住个门口，咁啊佢自己本身都系神情呆滞噶啦，由头到尾都系噶啦。咁然之后喺呢刻咧，佢见到门口外面咧，有一个金发嘅小男孩出现，咁啊望住佢哋，唔知发生咩事咁样。咁然之后阿苏就冇出声，望咗好耐，笑咗笑。然之后个男仔就跑走咗啦。咁个男仔跑走咗之后， 跟住咧就突然之间有个军人嘅手揦住佢个仔，将佢收， 系啦， 揦住金发个小朋友个嘴， 系啊，跟住个小朋友就唔知点样收埋咗佢，跟住然之后有一扎德军行过啦，跟住就放走咗个金发细路，跟住咧你见到个镜头咧就系金发细路向个树林另一方走咗，跟住同时咧系听到一啲枪声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咁就会联想到木屋里边嗰啲人咧已经系死晒啦咁样， 咁但系个镜头就冇拍。住木屋嘅，一路就睇住个男孩子走到唔见咗，喺个森林里面消失咗，然之后到最尾就剩翻一啲好高嘅树木，就系咁样。跟住个成个戏咧就完咗，跟住先至第一次成个电影出第一只音乐。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今晚嘅一劇之本咧，会同大家讲《Son of Soul》天堂无门嘅呢一个剧本，呢一套电影嘅。咁佢亦都荣获啊第73届嘅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啦，以及系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嘅最佳外语片嘅。当然啦，呢一套系一套十分之精彩嘅电影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去评论佢嘅拍摄嘅手法啦，佢镜头嘅运用啊等等。咁而喺我哋节目入面咧，就会集中去讲翻今次呢一个电影嘅劇本嘅。咁呢套电影嘅劇本方面，咁两位会觉得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可以攞出嚟讨论一下呢？ 我自己睇呢就会呢、這个过程成个过程我都系 紧啦， 好紧紧同埋有啲猛疹嘅。 系点解猛疹先？ 即系因为其实我觉得佢呢个环境啊，其实佢自己嘅身世啊，其实我觉得保命系紧要啲嘅。尤其是你枪林弹雨咧，系有得走，你做乜唔走？你放低条尸啊！系啊，咁又或者佢因为条尸，因为想埋葬佢个仔而做咗好多好冒险、好蠢嘅嘢，亦都系有其他人其实牺牲咗嘅，为咗佢。咁其实我会有一个啊，值得咩呢个疑问咯，一直都喺带住喺个戏度。但系佢嘅拍摄手法，又或者佢个镜头运用系的确系好特别嘅，呢样系我好吸引我嘅。 其实咧，我哋讲少少佢嘅镜头啦，即系佢系永远咧都系好紧咁样，即系一个好近、超级大近镜咁样怼住个男主角个净系面嘅啫。其实你都冇乜点见过颈以下嘅任何嘢嘅。但系同时咧，导演就做喺后边做好多场面嘅嘢啦，即系你可以见到就系、是。呢、這個 show 嘅世界就係得咁大，就係得佢個頭咁多嘅啫，我覺得。但係你見到佢後面嗰啲好 blur 嘅人啊，或者成個集中嘅情況好混亂啊，咁你就知道其實外面係發生緊好多事嘅。咁但係我哋就淨係追住呢個男主角嘅即係神情啊，或者係即係淨係呢個人咁樣樣咯。咁所以頭先馮傑都話咧，睇一陣咧好暈嘅， 真係有啲暈啊。 咁都係嘅，喺國際上即係呢個戲喺唔同嘅地方上演咧，都有觀眾投訴有頭暈嘅狀態啦。 同埋佢對白唔多。 系啦，对白唔多嘅，咁但系更多人投诉咧，就系饺子头先嘅，就系话喂，有冇搞错？佢咪黐线噶，即系冇咁大嘅险，明明攞咗火药啊，又要去揾拉比，即系跟住你自己又唔见啲火药，咁你系咪傻噶？咁样，即系好多人就会咁样去 嘅評論嘅角色咯。咁馮傑，你有冇咁嘅感覺㗎？你睇嘅時候， 咦？我又冇咁嚴重咯。係 咪啊？係咪？ 係因為我係都明白點解佢要咁樣做嘅。 咦？咁點解咧？你又覺得？即係 我其實嗱，喺我由頭睇個過程當中，我都覺得佢係想做一啲嘢去贖罪啊。即係我覺得係因為佢將咁多活生生嘅人去推去死，當然啦，唔係佢自己想嘅，佢都係被逼嘅啫。咁但係佢嗰種內疚喺度嘅，咁所以佢喺呢個情況底下有一個小朋友咁樣，佢想做一啲嘢去救贖。我諗唔係淨係佢想幫嗰個小朋友，佢係想幫嗰個小朋友升天啊！之餘咧，佢係想幫到自己去做一啲救贖啊！佢亦都好似入面有句對白，去同佢身邊嘅所有嗰啲特遣隊嘅人講，其實我哋已經死咗㗎啦。咁即係對於佢嚟講，佢依家個生命根本唔重要㗎啦。佢反而更加想嘅係一啲人可以得到死後嘅生活，可以安息啊咁樣。咁所以亦都去到最後最後嗰個結局，佢嗰個笑容係代表啲咩呢？咁我都喺呢個位覺得啊，都 OK 嘅。雖然係成個幾鐘頭覺得有啲頭暈。 係啊，我睇嘅時候咧，都一路有嗰種掙扎咯，就係、是、哇，你咁樣係好唔即係好唔理智啊，或者乜嘢乜嘢乜嘢。咁但係我睇曬成個之後咧，即係我都好有馮傑嗰種感覺嘅。咁尤其是我即係為咗今日做節目，我又再睇多次啦，即係個感覺就更加強烈啦。因為你其實你見到佢一個咩狀態咧，就係、是。即係我覺得極權政府就係咁樣樣噶啦，即係佢係會令到你每一個人咧都唔能夠乾淨啊！即係你每一個人你都要係喺佢嘅依一趟混水裏面，你係有罪嘅、嗯。因為其實喂，咁你自己德國人要殺猶太人，你咪德國人殺猶太人咯。咁但係佢係唔得喎，佢要擁你啲猶太人，你殺翻自己啲鄉親父老。你要做呢啲嘢，咁佢冇得揀噶喎。咁一唔係你即刻死。一唔係你就要做，咁但係其實佢都冇得揀即刻死㗎喎，即係佢哋要自殺都唔容易啊，因為所有嘢都係被控制啊，被監控得好緊要啊咁樣，咁所以佢其實係冇得揀，佢必須要做呢啲，佢可能覺得好邪惡，佢可能每一日，你即係你諗下，如果係你咯，即係你嘅心靈會係。有幾咁創傷，或者即係其實你會覺得自己仲係唔係人呢、嗯、即係你每一日可能就係面對一個咁樣嘅問題。而我覺得呢一個戲點解即係喺咁多個世界嘅影展或者係電影界裏面得到咁高嘅讚賞同埋即係一個榮譽，就係因為我覺得佢就係問緊一啲咁嘅問題囉，就係、是、人係點樣先至係人呢，即係好似蘇咁樣，其實佢好明顯佢真係覺得自己死咗㗎啦，佢都知道自己兩個月後就會死囉，咁佢點樣生活，咁佢唯有将自己变行尸走肉啦、嗯。即係佢唯有就好似头先咁讲过，佢已经做到麻木晒㗎啦。但係点可能麻木呢、嗯、即係你嗰啲活生生嘅人就俾你拱入去。跟住佢哋喺个毒气室里面呢，其实佢唔係即刻死㗎。嗰度好多好多人係好逼。然之后呢嗰啲人因为越高呢，即係喺个空间度越高呢就会越有新鲜空气。所以其实基本上好多呢係人踩人咁样死啦。咁、嗯、变咗其实係好恐怖㗎里面嘅嘢。咁、嗯、你想你每一日不停咁样做呢啲嘢，你点样去 convince？ 你点样去说服自己我仲系一个人呢、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苏可能喺大部分时间佢喺度工作，佢所谓麻木嘅时候，佢已经知道自己系落地狱噶啦，即系佢知道系唔关自己事，但系佢都唔能够相信自己系上到天堂啦。点解天堂冇门啫、嗯？因为就系、是、因为咁样咯，所以我就觉得而嗰班人即系犹太人，当然相信哇，你临死又要诵好多经啊，或者有啲要点样嘅葬礼，你先至可以上到天堂去见到。真神啊咁样样，咁而佢系知道佢不停咁样送嗰啲同伴，即系嗰啲同胞去死，嗰啲同胞冇一个系能够上到天堂，因为冇诵经，因为冇一个好好嘅葬礼，呢个系佢嘅信念。所以当佢见到有一个男仔，有一条尸，佢忽然间就有咗个希望啊，做人嘅希望啊，就系、是，咦，我可能可以变翻人噶，即系如果我可以帮佢做多个葬礼，都叫做翻一件好事啊！即系喺我死之前，你谂下我做咗咁多罪恶嘅嘢，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呢一个戏，当然啦，起义啊，各样嘢系即系历史上发生嘅嘢啦。咁、但系更加紧要嘅呢一个戏系讲紧一个人嘅救赎啊，即系佢更觉得，喂，人系要有灵魂噶，即系我如果冇灵魂，我做错嘅嘢，我冇感觉，喂，我唔掂啊！咁而系讲紧阿苏点样可以喺佢已经冇晒感觉啦，佢就用呢一个不顾一切嘅嘢，其实你见到佢系好有激情嘅，当佢去做呢件事，佢忽然间可以变翻人咯。而我觉得呢一个探讨系相当相当之即系。 冇人试过用呢个角度噶。你谂下，如果我普通拍一个就系唔敢起义啦，所有人都正常， 嗯， 就系、是、喂，大家做好件事起义打个德军。但系你知噶，其实嗰个事实、那个史实就系冇一个人可以成功咯，即系个个全部都死晒咯，所有起义嘅人。咁其实呢个古仔就会变咗系另外一个普通起义而失败的古仔啦。咁、但系咧呢一、這个编剧啦，咁导演都系编剧之一，佢有两位编剧啦。咁呢两位编剧喺嗰度讲呢个古仔嘅时候，佢拣咗一个非常非常之独特嘅角度，系即系从来冇人咁样去拍过噶，而佢引起嘅争议亦都系相当之大，就系、是、会其实咧 90% 嘅观众咧都系会觉得，哎呀佢黐线噶，起义乜，但系你就会即系同时间佢就会令你问咯，佢点解要咁样先？即系如果你净系觉得佢，哎佢癫噶咁样，咁就冇嘢讲啦。咁、但系佢能够引起你嘅思考系非常之深刻嘅，我觉得。 同埋我哋睇嘅时候会去问嘛，就係话点解佢要咁样做，好似头先阿师都有讲到。因为喺成件事我哋会睇就係最重要梗係走啦，我哋自己要走得甩嘛，我哋自己都未顾得掂，就点可以顾其他人呢？仲要系嗰个系死人嚟㗎啦嘛。即係嗰样嘢系个意义个价值喺边度呢？我哋去睇嘅时候我哋未必会明㗎。即係我哋香港人去睇，我哋唔熟悉犹太教、犹太人，又或者唔熟悉嗰段历史嘅话，我哋未必会明㗎。咁所以我哋就会觉得，咁我哋依家要生存，我哋要逃离呢个魔掌，呢样嘢我哋明㗎嘛，咁所以我哋就觉得呢样嘢先至係啱囉，我哋更加应该去投入去做好呢一件事。咁但係喺阿苏今次佢嘅成个故事入面啦，佢嘅行动佢所有嘢都系喺大家嘅眼中系唔正常啦，即系喺当时嗰个营地入面所有为咗起义而去努力緊嘅人，喺佢哋嘅眼中阿苏佢唔正常，突然之间嗰日开始佢就黐咗线啦。其实讲緊系日本一日半之间发生嘅事啫，咁但系嗰一日佢黐咗线啦，真系唔知点解。咁呢一样嘢喺我哋嘅观众入面都觉得，系佢真系好似失咗常。但系我哋又谂真啲，起码我睇嘅时候，我会咁谂，其实佢做紧嗰样嘢系喺我哋依家一个正常嘅社会嚟讲，系一件最正常不过嘅事嚟嘅。即系佢嗰样系我要为咗一个我当系佢我个仔啦，或者系我嘅身边嘅一个亲人，或者一个唔识嘅人啦，我想佢有一个好嘅葬礼，我想佢可以好好咁样安息上天堂。即系呢样嘢系一个好 正常， 我哋会谂嘅嘢，我哋会做嘅嘢，只不过喺呢一个。喺呢个例外嘅环境底下，正常嘅嘢变咗唔正常，系、啦。而好似本身唔正常嘅嘢又变咗正常，即系好似杀人啊，去拱自己唔识嘅人，一啲同胞入去毒气室啊，呢啲咁唔正常嘅事情，反而变咗正常。即系呢一个就系睇呢个戏嘅时候，或者睇呢一段历史嘅时候，会有一个好大嘅感受咯。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其实我睇到导演其实佢系刻意咁样做，系因为佢后尾佢咪望住个金发嘅男仔笑嘅，即系我终于见到个男主角笑啦。跟住有个嗰、那个男仔系，俾我有一刻误会咗嗰个男仔系咪嗰条丝咧？嗰条丝即系佢嘅愿望啊，佢嘅愿望好似。终于达成了。 哦，即是你初初以为是一个幻象来的。 是啊。 鬼魂 我以为幻象，即是他很开心，是因为他那条丝真的走得甩了。即是他的信念是成功走得甩，他笑咯。咁即是我会思考一件事，就是肉体虽然死了，但是信念是不灭的咯。即是你只要有一个相信，其实那样东西是会延续的。即是我有一个感觉咯。 咁大家觉得，即係啱啱嘅教师讲咗啦，咁阿师又觉得最后嗰个男仔其实代表啲咩嘅呢？点解 最後阿蘇佢嗰個微笑會咁樣出現咧，又代表到啲乜嘢？ 係，同埋我唔明點解嗰個佢會捉住佢個口又放佢走咧，即係德軍點解放嗰個男仔走？ 金髮男仔走，哦，我估就係、是、即係其實呢個金髮男仔就見到嗰班人喺個屋度啦，咁嗰啲德軍又咁啱嚟到，佢就見到呢個男仔，佢就驚呢個男仔譬如會大嗌，即係或者叫叔叔你早晨咁都好啦，咁就會打草驚蛇嘛，咁所以佢咪揞住個男仔個口，然之後薯佢叫佢嚟，我而家放你走，你唔好喐，唔好嘈啊，咁跟住就擁走咗。男仔，咁个男仔咁佢喺战争个窝松嗰度生活，佢都好明白，即系发生紧咩事啦。我估，咁、于是咧个男仔真系走咗，咁但系咧个德军就即刻就即系入去就开枪啦嘛。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纯粹系即系佢唔好等佢唔好嘈啦，即系唔好打草惊蛇啦咁样嘅，系啦。咁但系因为佢安排咗个德军有同呢个男仔嘅身体接触咧，咁、变咗其实就唔系佢幻象咯。其实咧我同你都一样嘅，即系我初初见到个男仔，因为个男仔咧，因为一路其实嗰啲犹太人都系即系比较深色头发啊，胡须邋遢咁样啦。咁忽然间有个金发蓝眼嘅男仔企喺嗰个木屋仔前边咧，我都有少少以为系咪天使定咩？即系我有都有一个咁样嘅疑惑噶咯。咁 因为冇其他人，冇其他人睇到佢嘛，净系阿苏睇到佢嘛。咁你更加觉得佢系幻象定系咩？ 因为喺间屋里边嘅其他所有人都咁已经好攰啦，即系喺度摊晒喺度，咁净系得阿苏就望住门口有条罅咁样啦，即系开咗道门。咁个男仔就出现喺个门口，佢仲要慢慢装入嚟望下，咦，边个喺度啊？咁样啦，系啦，咁所以系有少少诡秘嘅嗰个位，咁但系我觉得呢个都有象征意义咯，即系因为你谂下，其实好多观众可能都好似我哋咁，就首先觉得，咦，佢唔系属于呢个世界嘅嘢嚟嘅，即系可能阿苏都会好似我哋咁谂，会唔会系天使咧？即系我觉得，因为对佢嚟讲，佢嘅灵魂嘅救赎系紧要嘅，咁而我哋当然唔知道呢个苏嘅呢个人物背景啦，即系譬如佢有冇真系结婚啦，有冇真系生？仔啦，有冇即系当然佢啲同伴就话你系冇仔嘅，你唔好全部嘈。咁佢就坚持就话我有咁样噶嘛。咁其实唔知咯，究竟佢系咪譬如咧，即系佢系好想要小朋友嘅，而去到最尾佢一路都得唔到，咁然之后佢咁样定系点样？但我觉得到最尾就系忽然间即系有一个好似天使咁样嘅形象嘅人出现，小朋友佢系无邪嘅，咁 suppose 佢唔会有杀人放火过啦，即系佢系一个好纯洁嘅存在啦。咁佢亦都即系好。只是好纯粹好好奇就装下佢哋咁样，系冇恶意嘅。同埋呢佢系因为喺个门后面见到佢㗎嘛。即系咁我就会觉得啊佢会唔会可能就系觉得啊喂好似似乎上帝好似原谅咗我喎，或者系会唔会咦我真系可以有个救赎呢？即系我觉得嗰一刻佢好可能系諗緊呢啲嘢囉。係呀，所以呢个男仔佢先要搵一个咁样嘅形象嘅男仔，就系、是、完全同头先相反。你諗下成件事佢嗰个森林同头先嗰个集中营再加埋呢个男仔系完全好似两套戏咁样。嗰一刻係啦。 不过呢我哋去睇呢个戏嘅时候呢我哋去睇返阿苏呢个角色啊。佢喺成套戏入面咧，其实佢就系为咗去做一件事，然后就乜都唔理噶啦。总之我要做嗰件事啊，你唔好阻我。虽然佢个神情依然系好麻木、好呆滞地，咁但系佢就系要做呢样嘢嘅啫。佢冇其他嘢谂噶啦。佢嗰啲起义嘅嘢，佢好似突然之间抛诸脑后，完全乜都唔理噶啦。咁我唔觉得啦，吓，起码系佢喺嗰一刻有啲咩内心嘅挣扎啊，有啲咩矛盾啊，我觉得冇嘅。佢嗰一刻就真系净系想做嗰一样嘢嘅啫。咁我哋可唔可以话呢个角色喺呢一个戏入面咁样出嚟系一个好单面或者好唔立体嘅角色呢？ 哦，咁你哋睇完觉唔觉得佢单面呢 ？From 佢嘅 action 同埋背景，其实就我又唔会觉得佢好单面咯。但系我唔可以话佢呢个角色真系好立体。即系你唔会好似其他戏嘅角色咁样，你会安到好多形容词俾佢咯。咁但系你会从佢嘅行为同动作去揣测到佢里边好多嘢谂，同埋有好强烈嘅渴望咯。 或者咁讲啦，即系咧，我觉得系咪好单面咧？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嚟嘅，即系因为咧，我觉得喂，咁系，即系佢系。如果唔係唔會有好即係 至少有一半的觀眾覺得他是痴線啦。如果你真的很能夠了解他的話，那你不會這樣想的嘛。嗯、因為他整個戲，即是我們這些就叫做是，即是他的戲劇行動很強啊。他得一個戲劇行動，溫拉比 ，OK， 咁樣好強啊。他得一個 objective， 即是一樣嘢要做嘅啫。咁通常呢一種咁嘅角色咧，因為他真係所謂真係盲頭烏蠅咁樣。咁如果他係一個正常一個戲劇嘅 set up 咧，佢唔係一個好好嘅人物嚟嘅啫。咁但係點解呢個戲佢反而呢個人物，即係我就覺得係寫得好咧，就係、是、因為佢係喺一個好極端嘅情況底下，嗱、我哋平時咧，即係咩叫寫得好人物？就係哇，佢角色前世今生你知道啦，即係寫人物小傳可以寫30,000字嗰啲啦。咁咧，但係你諗下，去到呢度，其實佢做咩工作？佢有冇老婆仔女啊？有少少關係咧。咁但係你想象到，其實如果你係一個人嘅話，你喺嗰個狀態、嗰個情況。是已經冇關係啦、即係好平等啊！大家就係一齊喺個地獄度受緊苦啊！咁喺地獄度火燒緊嘅時候，你仲講咩佢係男立體啊？即係我覺得，因為嗰啲立體好多時候我哋 define 一個人物就係覺得係啲好外在嘅嘢，佢身份地位，佢嘅所謂性格。咁但係呢個人物，我個人覺得其實佢就係講緊人咯，即係有一種人。佢就係會喺呢一種情況底下，佢都會想有一個心靈嘅救贖嘅。但是有一啲人或者好大部分嘅人就会好似起义嘅嗰啲犹太人咁样，就係、是、喂保住条命先，即係我哋要反抗。咁呢一种所谓即係好比较实务啲嘅一种方法嘅人，其实佢真係有亦都存在㗎喎。咁亦都我觉得呢个戏好嘅地方就係其实佢冇批判任何一边囉。因为我觉得你喺嗰个咁嘅情况底下，你唔怪得嗰个角色单面嘅，即係你都会系咁单面。因为你只能够说嗱，而家得两条路啫，听朝10点就死㗎。咁而家已经夜晚10点啦，OK， 得12个钟头，你只能够揀做一样嘢，咁佢就系揀揾拉比。呢班人就揀揾炸藥咁樣，咁你點能夠批判佢啊？就係因為喂，而家世界末日啦 ，OK， 即係你只能夠做最後一樣嘢啦。咁你做邊樣啊？咁所以我覺得佢將個情況推到咁極端嘅時候咧，嗰啲我哋所謂嘅背景啊，或者所謂佢立唔立體啊，咁已經唔係呢個戲想主要去探討嘅嘢咯。佢都冇咁嘅時間，因為角色都冇咁嘅時間去自己探討自己前世今生啦，得翻嗰幾個鐘頭要死啦咁樣樣咯。 但係我哋會唔會都可以，可能會係？有另外一啲人會咁樣寫啦，如果同樣嘅事情，就係話，我掙扎嘅，我既然想揾拉比，但係我同一時間咧，我又想保命，或者想幫呢班同伴起義，喺兩樣嘢當中，佢咪會有更加多嘅衝突發生咯，即係或者係矛盾啊，或者可以做呢樣唔可以做嗰樣，咁呢啲嘢會唔會喺戲劇上面幫到個角色，又或者？调翻转唔系，我依家咁样先至系可以更加凸显到编剧想讲嘅嘢，究竟系边一样嘢？ 问得好好啊呢个问题，因为咧冲突系有好多个层面嘅。咁头先冯杰讲嗰种咧啊，我又想揾拉比，我又想揾炸药嘅时候咧，咁呢一个就系一个人物本身自己内心嘅冲突，两样嘢都想做，但系两样嘢唔能够同时并存，一个内心嘅冲突。咁但系好明显呢一个戏佢就唔系讲紧内心嘅冲突嘅，因为。我哋咧丰衣足食就有咁嘅余暇咧，闲暇同奢侈咧就内心冲突，系咪？佢哋冇啊，即系我觉得佢就系呈现咗个状态，就系你系冇乜得点拣嘅。即系如果阿苏有得拣嘅话，佢鬼会运嗰个炸药，即系但系冇办法啦，即系佢又要負責運，即係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咧，佢唔係冇做嘅嗰個運炸藥同埋起義，佢一邊又有做運，即係起義嗰啲嘢，即係佢又唔知幫手話嗰人要偷運嗰啲相出去，即係要用個相機影相，佢揾個身遮住啊，即係其實佢係有幫手嘅喎，喺成個過程裏面，佢唔係冇做，但係呢個就係個環境，即係或者佢係個制度，就同個人本身想要嘅衝突，就唔係內心衝突咯。咁呢一個其實你好明顯，你見到就係佢係唔係想講內心一個人都會掙扎啦，而係講緊喂，如果呢個世界。是好像这个集中营这样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那很明显人就是会跟个环境冲突，而他是想讲那一样东西，就是人喂你想要，你好想要你心灵的平静，是不是？但个世界是不会给你的，那你怎么样？那你挥不挥啊？这样，即我觉得他是摆个重点在那个位置。 咁我哋今日咧就欣赏咗一个好好嘅剧本啦。如果大家咧都想睇翻2015年呢套匈牙利剧情片啦，亦都系拉斯洛 杰莱斯执导嘅第一部长片嚟嘅。咁啊，佢嘅编剧啦就系 Cara Roya， 同埋亦都系导演啦，呢套戏嘅导演嘅。都鼓励大家咧想睇翻嘅，就积极咁样去揾翻嚟睇嘅。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拜拜。 Bye bye bye bye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